现在家没有了，家没有了，人心没有依靠了。佛家讲皈依，没有皈依的处所，他活在这个世界，年轻力壮的时候没想到这个事情，一到晚年退休啊，就想到了，想到是什么情况，无比的凄惨悲观。为什么？我有体力的时候社会还要我，现在我没有能力工作了，社会不要我了，儿女也不要我了，到哪里去？唯一的归属养老院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没有了。对儿女，儿女小时候你那么样的，亲爱，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今天自己年岁大了，儿女不理你。如果有积蓄，儿女会来看你，目的是想把你的积蓄拿走。你也有高度的警觉性。你不给他，以后就不往来了。人活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？人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？只有佛经上有答案，这个答案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说的，人生酬业，人生干什么？来酬偿你自己造的业。现在社会确实很多父母有子犹如冤家，故云不如无子。这是现前的社会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恩。父母给他的，他认为的是应该的。他没有报答的义务，这是情义之物。你说人活得多可怜，活得多苦。恶就是自私自利，更恶的损人利己，再付出行动，恶业就成就了。下面是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这是愚痴。当前的社会，这种人不少，几乎呢，到处 都能够看到。没有知识的人，自尊自大，傲慢嫉妒，啊，愚痴狂妄，无所不作，啊，这些人多半是养成的恶习惯，他自己毫无觉察，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对的，看到别人手里还觉得奇怪，跟他不是一类的，啊，他瞧不起你，这一类的人良心不见了，做许许多多的恶事，他无动于衷，无惭无愧，不怕人批评。啊，你批评他，骂他，他还在那里笑。不以为然。这是严重的烦恼。啊，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。愚痴惑心，蒙昧无知，此是为人生之举动。啊，人生的举动没有比这个更超过的。这种举动在他自己不容易觉察，有智慧的人看到了。就深深感到啊，无比殊胜的缘分，因此空过，多么可惜！糊涂一辈子，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大命将终啊。回居教职啊，后悔是这一生没有好好的修学啊，畏惧是怕堕三恶道啊，啊，三恶道进去很容易，出来很难很难。啊，如果过去生中有大功大德大善，会不会堕三途呢？也会。临命终时啊，到哪里去是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不是善意，而是个恶念，或者是嗔恚，或者是怨恨啊，你最后一念是这个，或者是情执，这算不去了啊， 决定在最后一年，最后这一年是阿弥陀佛，好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我们每天念佛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最后一念是否好。像打仗一样天天操念，就为了上战场。我们天天念佛就是为了最后一念啊，不要把佛忘掉。不是为先前的，养成一个习惯了啊，没有事情停下来了，佛号就现前，这是好现象啊。没有事情的时候坐下来胡思乱想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怕啊。真正坐下来，就像能大师对慧明所说的，不思善不思恶，提起这一句佛号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往生就有把握。这个习惯没有养成，要把它摆在第一位，不能摆在第二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功夫要有力，就是养成习惯。啊，蒙昧无知，他起心动念一定是烦恼，一定是贪嗔痴慢，你决定都算妥，是为人生之巨痛，没有比这更苦的事情。啊，大命将终，回居教制。往昔法师说，大命将终，地狱下现前，后悔来不及了。悔的是什么？在世间做的这些恶事，果然有报应。啊，现在他干的时候，他不相信有果报，不相信有因果，到这个时候一下看到了，真有，后悔呀。为什么那个时候不相信？啊，造作这些恶业，那确实害怕，来不及了。你看到了，这个刑罚非受不可。那畏惧、后悔，通通在这个时候现前。欲火必生烧啊，地狱即使是寒冰地狱，让你看到的还是一片火海。我们在一生当中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有心无心， 造多少地狱业自己不知道啊。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跟阎王见了面，鬼神给你记录下来的资料那边有档案让你自己看，这个时候回去教旨啊，你不能不承受，所有的地狱苦报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甚至于阎罗王都跟你说，你所受的一切与他没关系，不是他要你受的。阎罗王很慈悲，很有爱心，不希望看到你受罪，但是他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。啊，就像自己做噩梦一样，自己做噩梦吓了一身冷汗吓醒了，自作自受啊，没有人到你梦中啊去给你刑罚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六道轮回心相生，阿鼻地狱心相生，啊，畜生恶鬼统统是心相生。你是什么心你就入哪一道。啊，这一生造多少业，啊，我们学佛了，天天在学经教，可以说十法界的业因我们统统去做。哎，来生呢，这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，哪一个力量大就往哪里去。我们如果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明白搞清楚了，我们要走佛菩萨的路。佛菩萨的路里头最殊胜的无过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啊，去的方法真简单，真相信，真发愿，真念佛。啊，那我们在今天这三个都有问题。信有问题。啊，真的叫疑心参半，不是真心，愿也有问题。极乐世界愿，这个地方还有很多愿，不能了，放不下，这是障碍呀。啊，心里想念佛，念了几句，念别的去了。啊，在佛法叫十念。念失掉了，妄念现前了，啊，这是什么功夫不得练。我们有看到人家的学佛几天他就忘记了，那是什么信愿念佛具足，样样都是真的。净土圣贤录里头，宋朝迎科法师给我们表演的，真的。啊，一个无恶不作的比丘，决定堕无间地狱。他不是大命教宗的时候忏悔，啊，他不是。 他是在很清醒状况之下想到地狱苦，畏惧世间啊，这个时候来得及啊！你有这样的畏惧的心，你念佛这三个条件具足了，你真心真愿往生，不是假的啊！真念这句佛号，这句佛号没有妄念，没有夹杂，没有怀疑，没有间断啊！深念就能跟阿弥陀佛沟通了啊！阿弥陀佛收到你的信息，看到你纯正啊，信愿行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就来了啊！佛来戒淫，一定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？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，他来戒淫你，等于说给你受记。啊，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该往生？可是很多人呢，都很聪明，寿命不要了，为什么？这个事情太苦了。啊，弘法的意思，人家不听你的。啊，你慈心教诲不相信，不如到极乐世界。有这个念头。真去了啊，不是假的啊，真正是佛人一定要真发心啊。这个事情不能搞虚假，一丝毫虚假都不能够掺杂在里面。为什么？把我们功德破坏了啊！人生在世求什么？功名富贵假的，带不去，无非是造业啊，善业不过是人天福报，物业就是三途啊，而且决定是三途的业重，三途的业多，善业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还有恶习气，从这里看就知道了啊。虽然没有不再造恶了，但是那个恶的样子常常露在外面，自己不知道，别人看得很清楚啊，你那种贪嗔痴的样子、傲慢的样子、嫉妒的样子都还有啊，心不平所以一定要晓得，因果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们有智慧。他知道他自己造的业，这就是智慧。啊，所以他念佛是真干，真心真愿真念。啊，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。不容易，为我们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，前面一到六是数目字， 后头棋不是的。啊，那个棋当什么讲呢？你念佛功夫圆满了，那天叫棋。棋是代表圆满。啊，棋的意思是从四方上下当中，这叫棋。你念佛功夫哪一天念到跟佛有感应了，那一天叫起啊。有人一天成功了，有人两天成功了，啊，决定会成就的，只要你真心念啊，感应快速，原因没有别的，就是放得下。啊，念佛不能相应的，就是没放下。要常常想想，我还有哪些没放下？没放下的自己能发现的，不用别人说，别人也不会说你，说你生烦恼还要跟你结怨仇。啊，为什么你不相信？啊，所以唯一让我们自己能觉悟的方法，就是读经听经。啊，言福提众生，耳根最利，听经比读经更有效。啊，读的时候没读懂，天天懂。啊，听经反复听一部经都行。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这个方法是好方法，妙法。啊，一部经不断重复学习，好死了。啊，没有开悟，不换题目。啊，为什么？求念佛三昧，得到念佛三昧之后，就有开悟的可能。啊，这个例子，古今中外都有。只是我们粗心大意，没体会到。啊，我们自己循着古圣先贤这条路子走，他走到了，我们一定也能走到。很多人确实致命终始，方是悔恨，但为时已晚，后悔莫及。现在要觉悟， 从今天起就要准备。啊，再拖延来不及了。你有这个念头生，这就今天就悟了。啊，这个悟不是小悟，是大悟。悟了以后呢，真干，真干就不会退。啊，这个觉悟的意识会随着时日增长深入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脱离六道轮回，啊，离苦要离究竟苦，究竟苦是轮回，究竟乐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不去？是没搞清楚，半信半疑。真正搞清楚了，你决定去极乐世界，不再攀缘这个世间事了。这个世间事可以完全放下。啊，像念佛堂堂主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，放下身心世界，老实念佛就对了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老祖宗教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，应当怎么样？起心动念先想想当事人是我自己，我怎样承受，我喜不喜欢。啊，己所不欲啊，勿施于人，这叫善行。就避免过失，避免恶报啊。啊，我喜欢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就应该要怎样去对别人。啊，我才能得到善的果报。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，我千万不要用这些方法对别人。啊，我不喜欢，人家也不喜欢。不能不懂啊。人能够时时刻刻回光返照，过失就减少了。啊，在造作一切恶业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。啊，只是满足自己的快意，不行啊，你跟人结了怨呢。啊，纵然是以善意帮助别人，受罚也要讲求 善巧方便，总是让人生欢喜。啊，大乘教里佛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面对眼前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，要明了啊，无论是善是在乎，全是自己。过去今生行业的果报，啊，所以纵然遭受苦难，不怨天，不怨人，啊，回报我的，陷害我的，啊，甚至于杀害我的，像经常讲，人如仙人，被割裂王割截身体，这个割截身体是凌迟处死，没有怨恨，为什么呢？过去造的这个业，现在应该是报。啊，过去我这样对你，现在你也这样对我，一报还一报，一点怨恨都没有，这个债就了了，就报还了，好事啊！没有一样不是好事。啊，遇到善人，这是顺的增上缘；遇到恶人，这是逆增上缘。哎，通通都在上，都帮助我们自己提升，都帮助我们消业障。顺境消福报。逆境消恶报，通通是好事啊！通通是佛事，能帮我们消业障，怎么不是佛事？啊，所以菩萨了。满心的欢喜啊，法喜充满了，喜从哪来的？善人替他消福报，恶人替他消灾呀，所以他快乐无比。啊，这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人他看不到。啊，他遇到善的时候，他执着。情执又造业了，遇到恶的时候的怨恨又造业了，后面果报无穷。那叫大错特错啊。有智慧的人到此为止啊，后面没有了。啊，先乐后苦，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得很多例子，最多了。那享受太过分了，到晚年 破产啊，所有一切不如意事情全解决了，要苦不堪言，苦后面还有苦，这个苦化报，后面的苦是果报，果报在三途啊。人决定不能欺负人，人决定不能占人便宜，决定不可以损人利己，损人利己决定是祸害，眼前得到小利，后头果报有大灾大难。啊，自己再苦也不贪小便宜，这个重要啊，不夺取别人所拥有的，啊，要常常存着成全别人，不障碍别人，这个心好啊，这个心后面一定有福报，现在虽然困苦，将来一定发达。为什么？人心善，最怕的是有权有势啊，利用自己的职权，利用自己的势力欺负别人啊，压迫别人，这就造罪业了啊。比如说他大富大贵啊，我们不要羡慕别人，要好好修自己，这种福报看起来是不错，如果没有好的家庭教育，在这种环境长大的，以后麻烦可大了啊！这在我们先前看到了，啊，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发大财的、做大官的、有权有势的，全是过去种善因的人。那这一生他们得的果报，我们看到了，这一生他们的为人，他们的存心，他们如何待人接物，跟过去的因不一样啊！财色名利，贪而无厌的，巧取豪夺，那这一生福报享完怎么办？来生三途去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！远远不如生在贫穷人家啊，能有德行啊，好学上进，晚年 福报现前，这个好啊。晚年没有福报，人真可怜。年轻人没有福报无所谓，他有体力，他能熬得过去啊。老人不行啊，善不能不修，恶不能不断啊，断恶修善是智慧，是觉悟的人，是明白的人。迷惑颠倒的人他不懂啊，啊，他不肯这样做啊。造物造善互相交替，果报受苦受乐也是互相交替啊，真正看穿了，所以他念佛求生净土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苦会变成乐，乐会变成苦，不就行了啊，佛法讲的苦乐是强求性。事情善恶都苦。做了帝王他不苦吗？日理万机，就是他的事情太多了。念佛生息，这是最善的啊。佛陀应现在这个世间，在地球上，为什么？他来干什么的？只为一桩事情，帮助六道众生离苦得乐。佛就为这个事情出现，不为别的啊，离苦得乐。离苦要离究竟苦，就是永远离苦，生生世世与苦啊划界限，永远离开了。得乐呢，要得究竟乐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离开六道轮回才叫真的离苦，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路。要不然这个世界为什么叫极乐？啊，这把苦乐的标准呢，标示出来。啊，这才是真的从乐入乐，从明入明啊，明白人呢，干明白事啊。那现在得乐了，将来更乐。那么佛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我们最重要的要相信，决定相信佛没有妄语， 佛不会骗人，佛说话实话实说。不能不懂啊。我们能听佛的话，这是真正聪明人，真正有福报的人啊，幸运的，真正肯干的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净土，决定如愿以偿，你真能往生，你真没问题。老师给我们回命，能得大了。没有老师，我们这一生迷惑颠倒。我是23岁到台湾。在台湾遇到了3个老师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。啊，如果没有遇到这3个老师，一生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过辛苦的日子还是想死，死了以后必定堕三途啊。年轻无知啊，打猎杀生，就这一桩事情就是三途。我打了3年猎，16岁、17岁、18岁，无知啊！啊，父母也无知。那时候跟日本人打仗。抗战时期生活非常艰难的，啊，打猎物天天有猎物带回来，一般人看都很羡慕我，啊，家里伙食吃得不错，天天有野味，啊，但是这个是来生无间地狱换来的，值不值得？我一接触的佛法，一读地藏经，真的就下呆了啊！再不敢吃众生肉。在过去出家不容易，啊，出家要经过考试，国家考试，出家人的水平高啊，这现在 什么人都可以出家。啊，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，甚至于专门为享受而出家。寺庙建筑的庄严呢，供养不错啊，生活很富裕啊。啊，大学毕业了，找什么工作？出家去。啊，几年才有学历，就做方丈主持。那比起他同学来超过太多了。你看吃饭啊，多少人伺候，而且一个一个跪在地上，像古时候帝王一样。啊，就有不少自以为聪明的人因此而出家。这佛法怎么办？啊，我们今天提倡宗教回归教育，啊，他们也说，但是他们不做。啊，所以佛法的形象摔到基础了，不是一落千丈。佛经上有所谓，金身不了道，皮毛待交换。住家修行人自己不从事于生产事业，接受十方供养，十方供养你是希望成就你，你成就他有福，你没有成就呢，那你负债，你欠他的债，他的供养变成债务，这个债要还啊？怎么还呢？变出生还。啊，在古时候出生佛的劳役很多，牛耕田，马拉车啊，狗给人守门啊，像这鸡鸭是把身体供养给他做食品，全是还债啊。啊，你欠的多，生生世世还不完。怎么办？啊，所以什么钱都好用，三宝门中的钱不好用啊。戒律上很清楚啊，